第191集，是我，别出声。三天后，仁义出院了。尽管医生仍然不想放他走，但他实在是无法躺在病床上无所事事了。龚应贤已经杳无音讯四天了。足足四天的时间，他不知道他最爱的人是生是死，不知道其身在何方，这样的煎熬堪称此生之罪，比起受伤，比起死亡威胁，都让他痛苦百倍。他打算偷偷去找秋妍了解情况，但在此之前，他必须去一趟养老院。这么长时间不去看他爸，他爸一定会担心的。他洗了头，刮了胡子，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颓废，只是镜中的那张明显消瘦的没精打采的脸根本掩盖不了从内而外散发的失意。到了养老院，任向荣果然看出了他的憔悴，他早就找了借口说前段时间发烧了，一下子瘦了好几斤。不管信不信，他爸没有再追问他。男人与男人之间能理解那份甘于独自承受的倔强。两人就像平时一样散散步，聊聊天，看看电视剧。陪他爸吃完晚饭，仁义才动身离开。此时已经九点多了，大部分老人都早睡，院里十分安静，走廊昏黄的灯光仿佛也跟着昏昏欲睡。当仁义经过一间房时，房门突然打开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只有力的手拽进了屋内，同时另一只手捂住了他要惊呼的嘴。仁义刚想反抗，鼻息间飘来一股熟悉的体味，干燥的、清爽的、淡淡的草木香，而那个紧紧抱着他的厚实的胸膛也让他熟悉无比。仁义眼眶一热，几乎落下泪来，一只手伸进了仁义的口袋，取走了他的手机，并贴着他的耳朵小声说， 是我，别出声。 仁义颤抖着点头，龚应贤松开了手，仁义转身就一把抱住了他。他咬着嘴唇才能阻止自己发出声音，龚应贤却捏起他的下巴，重重撞上他的唇，用一种像是要吃了他一般的巨大的渴望狠狠亲吻着。两人在一片漆黑的屋子里粗暴地吻了很久，直至彼此都有些缺氧，才轻喘着分开。黑暗中，仁义紧盯着龚应贤明亮的眼眸，龚应贤轻轻嘘了一声，然后举起仁义的手机晃了晃，用嘴型说了两个字，监听。仁义脸色一变，龚应贤在药柜上拿了一条毛巾，把手机包裹起来，然后放进医用消毒铁盒，最后放进了铁皮柜子里。龚应贤长吁了一口气，深深凝望着仁义，开口道， 你伤好了吗？ 不好，快死了，你想让我早点好就别他妈这么吓唬我。 龚应贤一手包住仁义的手，摩挲着他的手指， 仁义，冷静点。 仁义深呼吸，然后松开了手，转身想找开关。 别看这间诊室今天没有值班医生。 这么了解，在这蹲多久了？ 我是今天跟踪你来的，从你出院开始跟踪你。 仁义用力抹了一把脸，狂跳的心脏渐渐恢复平静，他沉声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会跟白燕走？为什么会被通缉？你知不知道被通缉意味着什么？ 你能不能先让我睡一个小时？ 什么？ 我这两天几乎没睡觉，我找不到干净的地方，也没有我的枕头，我现在思维很混乱。 龚应贤伸手抱住了仁义的腰，将头歪在他的肩膀上。 抱着你的话， 我就能睡着了。 啊，你先跟我回家吧。 不行，你手机上有监听，车上有定位，你的住所肯定都被监视着。 你确定吗？ 确定。这些手段我还不了解吗？但是还好你没有被跟踪，他们可能觉得你警觉性比较高，怕打草惊蛇，或者是怕有人跟踪你，我就不来找你了。 你是说他们知道你会来找我？ 当然，不止你，所有跟我关系亲密的人都会被监视。 那怎么办？你来找我岂不是很危险？ 没事，他们抓不到我。你有没有什么安全的别人想不到的地方能躲一躲？ 哦，有一个地方，但是算了，就那里吧。 什么地方？ 我有一哥们儿，人去国外定居了，他父母冬天会去他那儿过冬，过了清明才回来。 好，一会儿你拿上手机，我们不要说话。 那车上的定位怎么办？ 我会拆掉。 龚应贤拿出手机递给仁义，用嘴型说了个走字。两人离开了养老院，走到停车场，趁着夜色掩护，龚应贤蹲在地上绕着车底盘摸了一圈，果然找到了定位器。他把那小黑盒子扔进了垃圾桶里。看到那定位器，仁义才有种自己真的在被警方监视的真实感。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卷入了什么样的案件里，他只知道从他们被紫燕盯上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可能再过平静的生活。两人上了车，车内的光线比市才亮很多。仁义看到龚应贤穿了一身非常朴素的休闲服，戴着鸭舌帽，也看到他消瘦的面颊和青黑的眼圈，那确实是一张看起来严重缺乏休息的脸。仁义心疼地伸手摸了摸龚应贤的脸，龚应贤顺势将脸歪进仁义的掌心，轻轻地蹭啊蹭，仿佛是偷得了片刻安稳，全身的肌肉都放松了下来。一路无言，只是等红绿灯的时候，两人总要通过眼神或小小的肢体接触去感受对方的存在，以慰藉焦虑惶恐的内心。到了朋友家，仁义顺利打开了房门，迎面扑来一股久不住人的沉闷味道。他走过去打开了窗透气，龚应贤把仁义的手机再次做了信号隔离处理，才放松地吁出一口气。 我去打扫一下卧室，你先去喝口水，看看厨房有没有什么能吃的。 仁义从柜子里拿出了干净的被褥，铺好了床，又简单扫了一下地，结果一回头，就见龚应贤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身后，正依靠在门框上，静静地看着他。 你找到吃的了吗？ 龚应贤摇摇头。 那我一会儿去给你买。 我只想睡觉。 好吧，来。 仁义无奈地展开双臂，龚应贤用一种追逐天光的渴望与急迫，三步并作两步地走了上来，一把抱住仁义，两人双双倒在了床上。仁义环抱住龚应贤，一下一下顺着他的背脊抚摸，并柔声道： 是不是累坏了？ 我就睡一个小时，不，两个小时好了。你要叫醒我。 龚应贤将耳朵贴在仁义的胸口，听着那平缓有力的心跳，仿佛那是世界上最温柔的摇篮曲。困倦犹如扫荡平原的风，转瞬即至。他这几天无法入睡，除了环境，还因为精神的高度紧张。可是他现在抱着仁义，仁义就在他怀里，有这个人在，没有他从小到大依赖的枕头也没关系，没有符合他卫生标准的环境也没关系，甚至他肩上肩负着那么多的阴谋与凶险也没关系，只要有这个人， 就够了。他们俩在一起，就能构筑一个坚实的堡垒。龚应贤闭上眼睛，很快就沉入了睡眠。仁义小心翼翼地抱着龚应贤，脑子里纷乱不堪。但唯一肯定的是，龚应贤还活着，还安全。其他的，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了。